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8集《夫人，马甲掉了》。顾西池的电脑是他实验室专用的，他电脑文档页面都有私人专属水印，无法复制也很难去掉。隔一段时间，他以前的导师就会各种轰炸，找他要论文，激励新学员，他就找个文档发出去，习惯了。这些都是他的标配。这次因为太急，他报告一出来，直接就发给了秦闪。顾西池僵硬地拿起手机，有些不死心地打开微信，点开秦闪的头像，机械地又点开文档。刺目的水印映入眼帘。顾西池面无表情地把泡面放下，退出文档，给秦闪发了一个黑白色蘑菇伞发霉的表情，然后又发了一个扑通一声给跪在地上的表情。小仪式这边，秦闪手搭在沙发上，正回答刚刚陆兆颖的问题。就我朋友发的外婆的一些检测报告。陆兆颖点点头，终于把目光从文件上移开。 我知道，你一个姓顾的朋友。 嗯。秦冉嗯了一声，扯扯身上的毯子，说到一半忽然抬头。 是顾西池。 陆兆颖把打印出来的纸放在陈俊的电脑边，然后面无表情地转向秦冉。秦冉手机震了震，低了低头，顾西池的两个表情包正好发过来。程木正在看秦玲翻页，还想问问他究竟能不能看懂，就听到陆兆颖的一声顾西池，整个人差点从凳子上摔倒。一般的侦探所根本就找不到顾西池半点消息，程木也就在江东叶那边听到过一点，知道顾西池身后有马修还有贫民窟的那些人。程俊也回过神来，他伸手拿起打印出来的文件，目光从电脑屏幕移到秦冉身上。 你怎么认识顾西池的？ 眉头微微拧着，他知道的比程木那些人多。顾西池跟国际上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打交道，亦正亦邪的，秦冉怎么会跟他有关系？而且程俊低头看着细密的报告单，顾西池的水印大大咧咧的，几乎没有丝毫遮掩。顾西池这个人一向古怪，一般人求到他头上他都不会理会的，一般最多的就是去贫民窟跟还在发生战争的地方给那些人治病。眼下实验室的资料就这么随意的发出来，要不是特别信任的人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。很自然的，陈俊也想到了顾西池之前在宁海镇的消息，这回他忽然在云城出现，让江东叶又大动干戈，也是为了陈淑兰。这两人什么关系，让顾西池这么尽心尽力？程俊扫了那文件一眼，没有继续说什么，而是撑着沙发站起来，拿着他的临时试验台、几个试管，又折腾了一下显微镜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张报告单打印出来。程俊拿起手机，随手拍了一张照，然后发给了秦闪。 把这个给顾西池就行。 秦闪慢吞吞地低头，把程俊那张图转发给了顾西池。顾西池那边反应贼快的，给他又发了一个牛逼的表情包。秦闪一个字都不想回他，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想回。李大壮不愧是李大壮。 现在十点不到。 陈俊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然后侧了侧头看秦闪。 出去聊聊。 秦玲在一边立马就转过了头看秦闪，手中的原文书被合上了。秦闪收起手机，他朝秦玲勾了勾手指。小林，我先送你回去。秦玲就拿着原文书站起来，垂着脑袋跟在秦闪后面。程俊折回去拿车钥匙，又把自己跟秦冉的外套拿过来扔给了秦冉一件。 走吧。 刚刚程俊跟秦冉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有点奇怪。等三个人出了门，程木才敢跟陆兆颖说话，他有些悠悠地开口。 陆少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秦小姐拜师宴没来的那个顾姓朋友，是不是就是顾惜池啊？ 这时候被忽略的东西一想起来就犹如洪水。为什么顾姓朋友答应了程奶奶说马上到，秦冉出去了一趟后顾朋友就没有来？还有秦冉手里那个粉色的，他自称玻璃，程木却不敢确定的，分明就是没有经过切割的粉钻吧。顾惜池跟钻石大佬那么熟，手里没有切割的钻石估计可以用来打弹珠吧。晚上秦小姐给程俊打的300万，若在这之前程木觉得玄幻，这时候又变得理所当然。想想跟顾惜池认识的都是什么人，钻石大佬、国际刑警、贫民窟大佬，能跟顾惜池有关系的会是什么简单人物？陆兆颖摸了摸自己的耳钉，记不记得？他都快疯了，还问他记不记得？当然记得。他跟秦冉还开玩笑说，你那个朋友跟顾惜池一个姓。那时候秦冉什么反应来着？啊，就看了他一眼。 原来我们距离江少要抓的顾惜池这么近过。 程木看着手机，他竟然有些不敢告诉江冬夜这个消息，知道了他会哭吧。这边秦冉给秦汉秋打了电话，知道他还在烧烤摊之后，就把秦玲送去了他那。秦汉秋还在拉着周大健喝酒，拉着周大健唠叨了2个小时。秦冉过去的时候，他脸是红的，眼睛也是红的。 冉冉，我过会儿跟老周去接他就好了。 秦汉秋站起来，随手抽了一张纸，擦了擦鼻涕，招手让秦玲过来。 啊，这是。 话没说完，就看到秦冉身后站着的程俊。程俊穿着一个黑色的大衣，身材颀长，在路灯不明显的映照下，一张微垂的脸显得精致绝伦。他非常有礼貌地跟秦汉秋打了个招呼， 叔叔你好， 顺便还介绍了一下自己。 哦， 秦汉秋突然兴奋，他看着程俊。 哦，小程啊，吃饭了没有？跟叔叔一起吃烧烤啊。 爸，你该回去了。秦冉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，10点了，秦林该睡觉了。秦汉秋面对秦冉有些怂，又点点头，依依不舍的。 是啊，该睡觉了。 酒店就在斜对面，三个人就转身回了酒店。程俊依旧十分有礼貌地把三个人送到了酒店门口，还非常遗憾地看着秦汉秋的背影，一顿烧烤没有吃成。直到三个人背影消失，程俊才侧了侧身，在周围看了看，就看到不远处的清吧。5分钟后，两个人坐在清吧的一处角落。这个点清吧的人不少，程俊靠在椅背上，他有些习惯地拿了一根烟出来，却没有抽，只是看向秦冉。 顾惜池之前出现在宁海镇也是因为你。 嗯，我让他来看我外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秦冉也不否认，他拿起放在一边的杯子。程俊不太喜欢掺和程家的事，程老爷子让江冬夜查顾惜池，江冬夜这几年半点消息都找不到，因为顾惜池的背后突然又多了个黑客大佬，随时改动他任何机票住宿信息。江冬夜查不到就找程俊，唯有的几次踪迹都是程俊给江冬夜的。这中间程俊跟那位大佬有几次交锋，干脆利落，不拖泥带水，还非常冷酷，行事风格现在回想起来太熟悉了。顾惜池上一次出现是3个月前的宁海镇，他来的信息也是之前被人掩盖了。江冬夜就求到了程俊那儿，程俊就随手给了个地址。他挺好奇顾惜池的身后究竟是谁， 各种航班信息、酒店信息，甚至消费记录都能抹掉。程俊做完任务，就跟着江冬夜去宁海镇看热闹。江冬夜不出他所料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后来他到了云城，一部分原因是要调712悬案的档案。当然一直留在校医室没走，程俊不否认他有私心。后来前队身边的技术人员对秦冉毕恭毕敬的，程俊怀疑712的事件跟他有关系。上次秦冉给他看了一张辐射报告图，他就觉得那张报告图跟顾西池有关系。江冬夜手中的照片消失的又太巧了，他电脑上那张嚣张图风格他也是真的熟悉。有一点，程木跟上了程俊的思路，能跟顾西池有关系的都不会太简单。程俊微微眯着眼，他看着秦闪轻笑了一声，眸里细细满满的杂糅的都是笑意，又低又缓的说， 就是你一直嚣张的混淆在五大巨头旗下，各种肆无忌惮的来回修改顾西池的信息。李大庄， 他可以确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